大家好啊，我系五仔啊。呢一节想同大家讲下啲香港嘅的士。咁啊，睇到有个的士司机咧，就真系口出狂言喎、啊。我话全世界最平系香港嘅的士系嘛？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我哋嘅广播。今集会讲好多交通工具。香港人好中意去旅行嘅。咁你去旅行会唔会嫌唔方便呢？惊搭错车呢？咁五仔呢，旅居嘅地方都系港人常去嘅旅行地方。咁可以同大家呢就分享下呢啲嘅经验㗎。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我哋嘅广播。首先讲下香港的士先。香港的士好唔好？因为我知道有人呢就对香港嘅的士司机呢就唔系几礼貌嘅称呼啦，有啲的士跟住加只动物落去咁样样，咁我又唔会咁样标签佢哋嘅。我本人呢搭的士呢喺机场出嚟呢，每一次啦返到香港呢都系好嘅，即系真心嘅都系好嘅。年纪大嘅嗰啲的士司机，咁啊等到一支啊去到新界咁样样嘅人啦，即系啦，我啦即系去大埔咁样都好远。300蚊到啦，大概我唔记得实际嘅，300几啦。咁呢年纪大嗰啲的士司机呢其实真係唔错㗎。我仲同阿伯伯讲，70几岁㗎伯伯。我话好重㗎、啊、佢拎起㗎，重边度重呀、啊。咁样好人。我落雨喎、啊、架车到咗喇喎，跟住佢仲有遮喎、啊。我话啊唔好意思呀、啊、我话佢唔好搭湿自己嘛，我话得啦两步路咋嘛。好好嘅，好客气嘅。咁当然啦，有人唔好，有人好啦。有啲就即香港嘅的士业呢，你话加唔加价俾佢呢，就有啲系值得，但系就唔系全部人咯，系咯。如果你话有嗰、那个即俾多少少当 tips 啊，系咪先？咁你正常嚟讲，如果你服务好嘅，冇问题。但你服务唔好嘅，嗰程直头唔想俾钱㗎嘛。但佢架车喐咗嘛，你又想俾钱嘛。我遇过有啲的士司机呢争啲呢，我成家呢就係死咗喺架车度嘅。我之前讲过呢、這个可能有啲人冇听过啦，我讲一次啦。咁啱我哋全家去食斋㗎，咁返咗嚟香港，成家人食斋。咁、啊、我同我爸妈啦，嘻嘻啦，咁四个啦，咁坐的士啦。哇，嗰、那个的士司机呢，佢要上桥嘛，佢行错路啊。哇，抽过两条线架车甩住尾咁样喎，哇顶你个肺啊，响晒胎。我老豆狂闹佢啦，坐车头。其实当时系非常危险啊。好彩我就话，唉，如果嗰餐打边炉就冚家富贵啦。好彩就系、是、真系㗎，真系㗎，呢啲系功德嚟，斗功德㗎有啲时候。如果架车上唔到去呢，撞膊呢就命都冇啊。咁就一次好危险啦，心急啊。我老豆同佢讲话，行错路咪兜过咯。係咪先，只要你咁样夹硬抽都有嘅，飞几条线跟住仲喺度咦呀吟咗喺度。哎，老豆唔好讲唔好讲唔好讲，专心揸车啊。係咁同佢讲专心揸车啊，咁样真係。係呀，真係专心揸车啊，唔该。好啦，恐怖嘅。同埋呢真係有一次呢就係、是、试过上过一个司机度呢，佢痉挛嘅。真系坚系痉挛，嗰个头咧一路揸一路戳，只手系曲嘅。咁啊之后咧问翻啲人咧就话，原来佢要年年都要验身嘅，但可能验身嗰阵时验唔到有嘢，系啦，俾佢咁啱过到又续一年牌俾佢。其实有阵时真系好危险啊！嗰啲司机嘅质素，咪年纪大又真系即系譬如我讲新闻讲得多啦，听过几次晕咗咁样。跟住撞埋去撞咗都有嘅，系佢本身佢撞车之前已经系过咗身㗎啦。佢撞佢冇受伤㗎，佢嘣咁撞咗晕咗，咁即系我哋有时听新闻都听到有呢啲啦。咁呢外地我就唔知嘅，因为外地冇睇到佢哋嘅新闻啦。咁始终香港即系我接触嘅嘢比较多，你唔能够话喂唔仔，咁你就系讲自己啲人啲唔好嘅嘢，咁其实唔系喎，第二度都有嘅，我唔识啫，即系我唔了解啫。咁香港有好嘅的士司机嘅，咁当然有啲唔好噶啦。车我嗰啲咧，大部分都好嘅。有啲认得我嗰啲咧，系有啲认得我嗰啲咧，真系唔错嘅。话收平啲，我唔使啫。大家做生意唔好咁样吓。嗱、啊，你 call 嗰啲咧就礼貌啲嘅，佢有心做嘅。有啲咧，你咪见到嗰啲 好多手机喺度嘅，整到成架车好似战斗机咁样，十几部咁样样嘅。嗰啲咧真系搵食，嗱嗰啲系搵钱嘅，做生意做得比较即系积极啲啦。有啲阿姐咧同车到我，跟住同我讲佛偈，唔系我同佢讲佛偈，佢话我啊你个人都几特别噶，听你讲嘢哥哥仔。我话系，佢话咩咧？佢话嗱，好过瘾嘅。有啲其实系几好倾嘅，几健谈嘅。啊，有啲就咧夹硬咧要同你咧讲埋同一个立场嘅。你唔系嗰啲人系嘛？咁诶，梗系唔系啦。咁嘅事，唉，真系香港啊变形金刚咁，搞到自己变色龙咁，真系唔系好笑。咁啊，嗰次有个姐姐咁啊，佢话我话喺度入车，跟住入到话，哇喺度等好耐啊！好彩上到你车啊，等咗两个字啦。跟住佢话，佢话个个喺嗰度等埋喺二边喺度等，都唔知等乜。跟住我话系啦，行先有运行啊嘛。跟住佢话，嗰仔讲嘢好似有啲睇法。跟住我唔知同佢讲咗几个专有名词噶，啊车到你真系有意思啦咁样。佢唔识我边个，佢唔知我咩人嚟。咁其实有啲系几好倾嘅，咁但系有啲就真系。系咯，有啲奇怪人都有嘅，有啲奇怪人都有嘅吓，咁、啊、就总之你哋上网闹到劲癫，乜都有噶啦咁样样。咁但系有人问我，佢话你做乜上次讲世界各地嘅分享，你唔讲大陆啊？咁我大陆我做唔到 YouTube 噶嘛，内地 YouTuber 系内地系翻去唔即系翻唔到墙，过唔到嚟，我上唔到片噶嘛，大陆咁我点会喺内地发展我事业啫？你明唔明白啫？即系咁嘅意思嘛，系咁。但系喺内地其实好多观众咧喺 Bilibili 咧都有人搬运我片嘅，好好笑嘅，好笑嘅。有人话你做乜唔讲大陆啊？你咪乜乜乜噶咁样？跟住咧，我喺某啲人啲人即系讨论紧五仔，佢话五仔啲片可以俾人搬运上 Bilibili 噶。一睇就知佢系乜乜乜乜啦，咁啊真系两边都有人讲黐线嘅啫，又系讲下啲世界见闻，又可以楞到嗰啲嘢讲。咁咧，香港个的士加唔加价咧？其实我觉得就我听到有人咁讲嘅，佢话你最好加到1000蚊啊，1000蚊起标。佢话我支持你加到1000蚊起标啊，加到10000蚊都唔关佢事咁样样。咁啊，唔系呢啲系讲供求嘅啫。我自己翻到嚟香港，我。都系成日搭的士嘅，我翻得嚟几日啫嘛，我翻嚟几日嘅啫，系啊，因为我同我屋企同地铁站争好远，巴士又唔识即系唔识搭，有阵时喺香港已经，我连喺大埔有车去莲塘口岸我都唔知啊，好多嘢我都唔知，总之我唔识啊，真系好多嘢已经，我年纪唔喺香港住啦，已经，咁就。其实香港交通工具呢有两样呢就比较差啲。嗰两样呢都系即嗰个牌照呢都劲得嘅。一个就的士，另外一样呢就小巴。小巴又系嘅。嗰啲车唔知点解呢完全冇避震都可以俾佢照出街，可以滚滚滚滚哇蹬到呢跳㗎架车，完全冇避震。好大问题，佢啲钱唔知攞晒做乜，夹硬做㗎，有啲系。你啲钱唔系攞返落嚟整好啲车嘅咩，跟住。系咪？有啲司机又奇奇怪怪，有啲咧就哇那夜凌晨咁样样，神经病咁啊，快到咧嗌救命！我试过以前同一个人凌晨搭去元朗，飞到130几都够胆死嘅。唉，跟住又真系好奇怪，我又唔知点解有条小巴线有个司机系成身好似有啲皮肤病咁样样，又 OK 嘅，又唉，即系应该要睇医生嘅嗰啲，但系真系冇办法，即系香港人搵食。艰难，有病都要翻工，边个唔想即系摊喺屋企唔使做啊？系咪？我明白嘅。咁嗰啲就即系希望佢早日康复啦，咁样样。咁你香港咧就其实系咪真系全世界最平咧？肯定就唔系啦，绝对就唔系啦。嗱呢度咧要同啲香港人讲啊，泰国的士好多人好中意去曼谷啦，系咪？去泰国咁样，跟住咧就你搭的士啦，好笑啊！啲香港人成日话：哎，唔好。一定要佢跟个标，唔跟个标佢乱咁收㗎佢。嗱我有一晚呢同个靓女呢就玩到那夜凌晨啦，真係。梗唔系嘻嘻啦，不过呢嘻嘻俾我去㗎。咁个靓女阿柏力芝啊柏力芝啊，咁凌晨嗰陣时佢曼谷搵我嘛。我哋飲嘢飲到成一点钟。咁跟住呢好笑啊。佢截到的士啊，佢话佢唔肯跟个标啊，佢要收我40匹啊。 哇，你俾佢呢四十匹系八个几咋。八个几咋。你知唔知啊，人哋同你啊唔跟标㗎四十匹，你自己你个脑未转得切啊。唔系四十蚊港纸啊，唔系人民币啊，四十匹系八个几咋。你明唔明白啊，係啦。你喺你喺 BTS， 即系喺泰国搭一个地铁站系三十六匹，人哋搭的士四十匹，你话佢唔跟个标，你真系冇玩啊！八个几你点坐的士啊？咁你香港个的士司机话全世界最平，唔好讲少啦，系咪先？同埋的士司机系都好健谈嘅，外国嗰啲见你香港人啊，中意同你讲 motorcycle 刘德华咁样样，好开心啊！咁另外，其实喺泰国咧，搭车要小心啲嘅，真嘅。我有个朋友咧，因为泰国咧有三种嘅车咧喺嗰个道路度，港人会成日搭。有一种咧你就少啲搭，但我朋友都有搭，因为你住得耐咧你就会搭噶啦。嗱，第一种系的士啦，第二种就 Grab 啦，即系私家车啦 ，call 嗰啲，而家你当系 Uber 啦。第三种咧系电单车，你估唔到电单车咧系咁多外国人、欧洲嘅咧就去搭嘅。我同你讲啲外国人系好穷啊，好穷啊！点解啊？佢买张机票嚟曼谷，比你嗰张机票咧一定贵好多嘅。一来欧洲嘅税贵啦，二来欧洲嗰个飞机程好远啦，佢搭好多个钟去到泰国，所以我觉得香港人系好幸福嘅。你去日本啊近，泰国啊近，马来西亚近，台湾啊近，越南啊近，南韩啊近，边度都近，内地翻大陆啊近，你香港人几开心？所以话咁咧，外国人去到呢度。哇，洗咗成皮嘢喎，张机票。成日见到佢哋踎喺街边呢，就喺度食嗰啲粉仔啊，最平嗰啲嘢啊，孭住个背囊啊，真係孭住个大背囊啊，有啲仲鍾意踩单车添嘅。咁呢，电单车真係要小心啊，因为呢喺泰国呢，佢哋嗰啲过咗即係苦与苦之间呢，好容易就过咗去㗎啦。好容易㗎咋。跟住以山为界啊，咁样样呢，你分分钟呢就过咗去第二度嘅。真系真系唔知车咗去边，我就识啊，有个拳王嗰阵时，嗱成班友一齐接唔到车啊，搭电单车咯，分开几个坐咁样，突然间成班走一条路，佢转咗个入后巷，黑掹掹啊，咁啱嗰个真系拳王嚟嘅，攞个手箍住嗰个司机颈，佢问佢Where you go 啊，即系戳佢，跟住佢捷径啊，行捷径啊，跟住之后就冇事，但其实咧真系危险啊，泰国有少少危险啊，犯罪率就系。咁另外呢如果日本呢嗰啲服务不嬲都好到不得了㗎啦。咁但都系好多年纪大嘅揸的士嘅。冇辦法㗎其实。日本人生活好苦呢，但系佢又唔会对住啲游客对住啲客去苦㗎。香港人有怨气㗎嘛，你睇到㗎嘛。日本系自己屈㗎嘛。但佢对住你都系恭恭敬敬㗎嘛。我最大嘅感触就喺日本冲绳咧，啲的士司机咧系非常之好客嘅。嗱，譬如咧日本咧坐的士啦，咁佢哋会着套装啦，戴顶帽啦，戴白手袜啦，好专业嘅。但日本啲的士系贵嘅，系贵嘅。即系如果比马来西亚系贵好多嘅，因为譬如你喺日本行唔够一个地铁站，可以收你70蚊港纸嘅，系好贵嘅。日本啲的士系啦，咁。冲绳嗰啲又唔系咁贵嘅啫，正常啦，即系正常。去一个地方百零蚊啦，咁样样。佢哋咧就着夏威夷恤嘅，系好中意撩你倾偈嘅。佢哇，佢唔识讲都要 translate 同你倾偈。佢好似觉得佢包咗我，你上呢程车我系一个导游，我要话俾你听边度有嘢玩啦，要同你倾偈，冇嘢讲都要同我讲功夫嘅，你谂啊？有 Jackie Chan， 有 Bruce Lee 咁样样，佢啱啱撞到嘅佢系阿 Jackie Chan 嘅 fans 嚟嘅，佢阿 Jackie Chan 功夫 is real 咁样同我讲，我话 yeah sure 咁样啦，我哋都唔得罪人嘅，本身想同佢讲唔系嘅，咁日本嘅的士系服务相当之好啦，咁有网友琴日同我讲话，喂你讲日本有天灾，佢话其实博多都好多好嘢食啊，话系啦，讲漏咗嘅，喺福冈系好嘅，因为福冈系冇即系。远离嗰个地震带嘅比较冇乜大天灾啦，咁就博多车站亦都系非常之推介人去玩嘅。有啲网友好中意 IG 走嚟同我讲，我又去咗福冈啦，咁样样系福冈系好正嘅地方，冇咁频扑咯。即系如果你后生仔嘅话，你可能中意去东京去大阪啦，但系你比较中意探下睇下景啊，话去下嗰啲游步院啊。 啊，能古岛啊，睇花花啊，哇，哇，啲动物园啊，水族馆啊，最靓嘅我全部都喺福冈度发现，即系我去过咁多地方，所以日本嘅福冈我系好建议大家去啊，睇下撞唔撞到郑伊健，人哋喺嗰度定居咧，知劲啦。日本嘅交通工具咧有一样嘢咧就系好靓嘅，地铁，佢哋所谓嘅新干线，佢啲地铁系多得好紧要，冲绳嗰啲又系好靓，有比卡超啦，宠物小精灵啦，好多主题嘅。啊！步步车去唔同位都有唔同嘅型号，你唔会好似香港咁全部一式一样嘅。其实好多个地方都一式一样噶啦，系咪？泰国最多都系贴下啲广告啫，系咪先？但系日本嗰啲系好有特色嘅嗰啲列车啊。咁啊，另外讲下啦，韩国搭的士搭过一次咁大把啦。韩国小心啲落车嗰位，因为佢哋系香港，我都唔记得左太定右太啊。总之同香港相反噶啦。系啦，咁啊，韩国，譬如你交通工具咧，搭地铁咧，就次次即系我自己本人喺度住一个月咧，就成日都会落错车嘅。但系佢哋个巴士咧就好 fit 嘅，即系搭巴士装个 app， 系啦，去韩国搭巴士。呢度要提一提大家嘅，即系如果你话讲交通咧，你去世界各地都系啊，有啲钱真系唔好悭，坚唔好悭，因为我见好多香港人咧。就去到即系自由行啦，你跟团就有车啦。咁你而家好多都自由行噶啦，你有 Google Map， 你去泰国你都去扎到扎啫，系咪先？去 Siam 啫，去Chip Long啫，去附近酒店咩成？我建议大家去边个地方都系，日本都系，日本、韩国、泰国、马来西亚都系，去到机场上飞机之前 book 定车系百零蚊嘅啫。百零蚊有个司机咧会接你，点对点喺机场去酒店就唔使你自己开一个箧出嚟，就系搭嗰啲你又惊啲的士劏你，因为好多的士啊 ，come on come on taxi taxi， 你又惊佢劏你，系咪先？你走去熬铁又唔知熬几耐，我以前唔系噶，我以前唔识噶。真系攞住个箧咁样上嗰个曼谷嗰架 BTS 熬铁噶咋，唔识噶，喂。百头蚊咋嘛，係百零蚊㗎咋，係好平㗎咋，冇呢啲钱冇晒啦，冇悭冇悭。我当你四个人一个人廿几蚊咋嘛，係咪先，好平好平，相当平。咁交通嚟讲呢，英国呢就真係最贵。上次听啊 ,Ivan Sir 讲话搭架机场快线出去佢哋要住嘅地方要成六百几蚊一个人。咁夸张，六七百蚊喎佢话。英国，所以我话系啲有钱人住嘅，即系唔系我住嘅，所以我讲嚟讲去都讲唔到新加坡。有网友话唔仔边度穷啊，唔仔咁样，唔系啊，唔系穷同有钱嘅问题，你住值先得噶，你值唔值先得噶，有啲嘢就话系咪，即系我唔系话佢唔值，我未去过，我未去过，我见好似 book 个酒店要两千蚊一晚系嘛，好似讲少咗四千蚊啊，两千至四千啊，上网睇。咁你点住啊？一个月四三蚊、十二、十二万啊！喺嗰度租酒店，有冇可能啊？日十万、八万咁样，唔系咁搞法系嘛？系咯，冇可能啊！呢、這个系咪？咁我就暂时未体验到新加坡嘅。但我发觉咧，马来西亚啦，譬如个机场啦，你一出嚟咧，嗰、那个景咧都几靓噶，原来唔简单噶，都即系感觉上我啊，人哋话新加坡机场系世界最靓啊嘛，马来西亚机场都好靓嘅。马来西亚嘅地铁咧有少少似冲绳啊嗰啲架空铁路啊，马来西亚其实即系如果你我上次讲定居啦，啲香港人如果第二家园咧，你中意玩车揸车咧，就系一流啊！原来呢度咧啲油系好平，入油平啊，咁佢哋呢度啲的士都好难做啊，其实俾啲 crap 咧就系争晒啊，咁我前日去，琴日去嗰个吉隆坡塔啊。跟住啲的士司机话去边啊，即系问我哋去边啊，咁样我就有车啦嚟紧，佢上我架车啦，几多钱啊？咁样讲我都唔知，都话 call 咗车啦已经。佢哋又好难做，好难做，系啊。咁其实全世界都难做噶啦，但系就即系做呢啲服务行业，梗系唔知点解次次咧，可能唔系，可能佢哋真系冇，未必系你想象中咁衰嘅，即系讲的士司机嘅。你见佢哋接受访问嗰阵时咧，好多怨气啊！佢好想喺嗰短短嘅受访时间发泄佢出嚟，系啊， 咁当然真係有啲衰嘅，有啲係衰嘅咁样。咁但係都有好㗎嘛，一定係有好㗎嘛，呢、這个世界有好人有唔好嘅人㗎嘛，係咪？咁我觉得呢啲又讲供求，咁但係之前听有啲新闻又真係串得滞，有几多学生食完饭唔好答啦，係啊，短嗰啲又唔好上啦，係啦，咁啊，即係总之唔知点解你一定系要你着数你先开车咁样样又唔好咯，即系但系呢啲都系一般有啲人咁谂啦，但系我见有啲年纪大嗰啲咧，香港好多的士司机都年纪好大，都系搵食啫，即系退唔到休搵食啫，咁又冇咁离谱嘅有啲就吓，咁怨气啊做边行都有噶啦，但系即系我又觉得其实你睇到而家啲人你怨气咁大，点解你唔做第二行呢？系咧，点解你唔做第二行咧？即系 OK 仔俾啲新闻我睇噶，唉，收工又要排队入戏定入油喎，唉，排唔知成十几二十架车喎，咁样样。喂，大佬，我录音都要食饭噶，系咪先？我录音我部机都要插电噶，我宽频费我都要交噶。即系你一定你梗系有啊！你个人唔开心，你做边行都唔开心噶啦。咁你即系你明唔明白？你行行都有啲嘢要预备。呢个系包咗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咪谂下，如果你觉得呢行做得唔开心，你咪转第二行做咯。点解好似夹硬仲要顶落去，仲要继续做？因为咧，香港人系有啲某啲人咧，唔可以讲全部嘅，有少少惰性啦，就系佢做开嗰样咧，佢就系咁噶啦。唉，唔好做啊，跟住一味呻啊，又成日讲粗口啊，发放怨气啊。咁你成日听我讲。嗰啲咩佛禅啊，讲正能量啊，都知咁样做人系唔开心啦，系咪？咁但系我都系要表扬下咧，其实嗰啲call 嗰啲的士咧，大部分咧都好好礼貌嘅。但系真系咧，真系树大都有枯枝。我有一次啊，晨早流流去机场，唔系嗰啲的士司机咧，有阵时讲埋啲嘢咧，嗱嗰架咧就嗰架就喺街捷个，记得好似系喺街捷嗱call 嗰啲就几好嘅，喺街捷嗰啲咧点样咧？上车，一上车佢问你，佢话你想唔想快啊？喂，佢话你想唔想塞车咁样样？傻嘅，边会有人想塞车噶？系咪先？咁啊，梗系答你要快噶啦，你去机场赶时间噶嘛？你要快要行呢条路噶咯，咁样兜咗我去上水，然后唔知点样兜咗460几蚊嗰程的士。其实我去嗰度系。300头到啦，兜多咗百几蚊。我嗰阵时系喺香港，唔知出日本定出泰国，即系有啲唔好嘅经验咯。就系我咁少喺香港坐车，你都咁样，你都俾我撞到啲咁嘅人，唔紧要系唔紧要，但系你呢啲嘢一传十，十传八，咁会搞到成个行业好似系咯，即系你明唔明啊？佢都好似你香港人本身系咁啊，佢能够搵多少少钱，佢总之有方法搵多少少钱，佢就咩嚟嘅？咁当然佢话咁人哋俾你拣噶嘛，你可以拣平嗰个噶嘛。喂，你大佬你恐吓我喎，大佬我赶时间去机场，你问我系咪要快，定系你想塞车？呢啲叫拣咩？系咪先？嗰阵时嗰个钟数，我唔觉得会有几塞啫。系咯，我唔知啦，咁总之就有兜路嘅情况啦，系咪先？咁你而家喺兰桂坊都有啲人做嗰啲咩的士大使啊，就杜绝嗰啲黑的㗎啦。如果唔系，使乜成日话拉黑的啊？系咪啊？一定有啲不法嘅司机就搞呢啲咁嘅事，系咪？咁所以你话支唔支持佢加价？唔紧要啊，你加到1000蚊都赞成噶，有啲人咁样话，系咯，都系咁样讲。咁内地嗰度我冇嘢好分享啊，因为我唔识啊，我唔讲啊，我系唔识啊，我好少翻大陆啊。咁我对上一次就系睇热辣滚烫，系新年嗰阵时翻过一次咯。咁望到即系搭地铁好方便咯，而家仲正，好似话八达通都得系嘛？哇，真系咁你香港人真系正啦，佢即刻成日我都咪同阿 OK 仔讲话，一放工可以翻去瞓噶咯，其实。翻去玩啊，唱 K 啊，揼个骨过埋夜先落翻嚟翻工咁啊。夜晚啊做大爷啊，第二朝起身啊做咩啊？打工仔咯，咁样样系咯，冇乜所谓啦吓。咁啊，但系你讲交通工具咧，其实香港就人多车多啊，系啊， 好大怨气，好大怨气，成日都闹交嘅，成日都睇到嗰啲车 cam 片嘅。地铁就最好噶啦，见唔到个司机噶嘛，但系地铁啲乘客自己打交咁样，就好似报新闻都有。香港人真系要轻松啲，放轻松一下吓，唔好话咁，即系系咯，唔好求气咯，求气求都冇用啦，最后都系激到自己噶嘛，系咪先？大家以和为贵啊，最好啦。咁啊，香港人有啲钱真系唔好悭啊，咁啊，出外旅行咧，时间系最宝贵嘅。真系时间最宝贵，悭咗啲时间方便自己，咁你就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啦。咁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讲其他嘅资讯俾大家听啦，拜拜。